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早上这段时间，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45分钟的时间，帮助我们检视，今天作者这个课文要我们看的罪，这罪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陷在其中，但是往往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这个罪的对象，也自己也是正在犯这个罪的人主体，所以就帮助我们善用这段时间检视这个我们平常自己不容易看到的罪。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觉得还是回音很大声，小声一点。好，今天我们来到第14章。我觉得今天的课文的内容相对来讲跟上一课相较之下还算是简单，马克琼斯并没有用太多直接使用却没有多加解释的神学概念，而且我觉得这个他在这边所讲的这个操弄，我翻译成操弄，因为可能课要分别跟之后会出现另外一个字眼 control控制、操控，稍微有点分别。Okay. 今天要讲的这个操弄 manipulation 应该是我们非常熟悉，但是有个很奇怪的特色，我们非常熟悉，我们却不见得明白我们就陷在其中的一种罪。Okay. 我先问一下大家，读了这章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爱慕，如果我理解的明白，其实就是要对方听自己的话嘛，就是那个控制从一开始就是个咒诅。 Okay. manipulation 这个字在英文时常在日常生活中时常用到，用来形容一个人他是非常 manipulative。中文会怎么说呢？这样子的人，擅长操弄手段的人，有没有一个字眼，特别是讲这样的？ 空于心计。 啊啊！ 空于心计就是很 哈、啊， 心中很有计谋。 风雨 功 功功是什么功？ 很熟练啊，很熟练在钻营这些计谋上。 心计很深的人，还心计很深的人。心机很重的，心机很重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用词形容这个概念？很会操弄人，很会布局，很会，哦，手段，对，手段。OK， 我们大概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就看课文好了。他说，这 manipulation 这种操弄是一种 control 操控，是一种控制，控制的行动，控制的欲望所带出的行动， OK， 所带出的罪行，而且它的特质是非常 selfish 还有 deceitful， 就是它是非常自私又欺骗的，而且这个欺骗是欺骗人也欺骗自己。它又讲到我们现在21世纪的一个生活事实，就是我们活在一个数位世界之中。我们在尤其在这个数位世界中，每个人都多多少少在其中操弄，也被操弄。OK， 有的时候操弄在你在操弄操作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心中内住的罪，根深蒂固的罪，我们看不见自己全部的计谋。什么意思？ 看不见自己全部的寂寞。原文是 partially blind to their schemes， 就是对自己的那种操弄有一部分是盲目的。也就是说，我们不禁，我们或许会承认我们不是很全然的不那么的自私，全然的不那么的欺骗，所以我们会承认好像以为对，是有这样，但是也许我们不会认知我们自私和欺骗的程度有多深。 OK， 所以他说什么是操弄，它是一种控制的形式， It's a form of control。他说我们罪恶的本性就是出于有一种控制欲，要控制这个，控制那个，控制掌控所有的状况，生怕失控。来，父母要控制儿女的生命，哥哥要控制弟弟妹妹的游戏的方式，孩子中总是有一个要做老大的等等。 OK， 然后呢他说我们下一段，我们对其他人施加有害的影响就是操弄，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定义。你可以试着去影响一个人，不见得所有的你试着对其他人施展的影响都一定是操弄，但是有害的影响就是操弄。而且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正义善良，我们的用意是如此，我们的执行方式也很好，但是为了要维持操控，为了要 maintain control， 保持那个操控权，我们最终会好了，为了要达到目的，你就开始使用一些不好的手段。他这边列出一些，我的翻译是威迫诡计谎言抱怨心理游戏 mind games， 心理游戏否认伪善夸大控诉，但 I mean 这个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再加其他的点项进去。就是任何必要的手段来掌控其他的人，我要达到自己自私的目的。而且他说这个罪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它时常发生在最亲密的人之间，越稳定的关系你反而越理所当然，越觉得很安全的，我可以以操控来行事，这是一种很阴险的模式。OK， 这一段，而且犯这个罪的时候，通常犯这个罪的人会说我是为了你的好处，但是最终是他应该是要说我是为了我的好处，但是最奇怪的是我认为犯这种罪的人，他可能会嘴巴上说我是为了你的好处，但心里想是为了我的好处，但是最终这个罪不会为任何人带来好处。OK， 所以到这边我们可以做个小结论，也许这种操弄或 control是要达到某种目的，而且这种目的我会认为有的时候是 very irrational， 非常非理性的那种控制狂。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周遭人，甚至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得到，如果圣灵光照你的心，你试着要维持控制，可是你到最后说 why 有什么好处， 对他有什么好处，对你自己有什么好处，不见得有。为了控制而控制，为了要当王做老大而做老大，对你自己不见得好，对他也不见得好。我觉得这个在父母和儿女之间关系时常看到，在教会也许是牧师和被牧养的人之间的关系时常看到。 OK， 好，他接下来，所以他又做一些分辨，说操控不等同说服。 OK， 一个医师，他用的例子是一个医师，医师会试着说服，说服他的患者要使用某个药物或者某个疗程，然后举出一些数据要说服这个病人。那这不是为了他的私利，这不是欺骗，所以这个就是 persuasion， 这是说服，这是正当的 right， 你试着影响其他人，你不是用非法的手段、不好的手段、不义的手段、欺骗的手段，而且你的目的是好的 right。但操弄者是你的这个行为外在的方式可能是一样，但是你的动机不对，然后你的手段也有问题，你最终的目的也是 questionable， 也是很有问题的。那有的时候那个你的方式会直接，你不是说服，你直接诉诸权柄，要挟逼迫。OK， 你如果不这么做，你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大家都会很讨厌你，你都不知道人家对你怎么说。台湾人最喜欢的，你都不知道人家怎么说。I don't know, it's very Taiwanese， 我觉得啦，你都不知道那些人怎么说。怎么说 ？Why don't you tell me？ OK， 操弄也可能是非常身体、肢体性的 ，right？ 不一定是经过语言，就是一个眼神 ，right？一个小动作或者什么，而且是刻意的。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面，不是正在操弄，就是被操弄，会带来有一个后果。什么样的后果？就是我们已经太习惯处在这样的处境之中，所以会将其他人的每一个举动，甚至小的举动，都当作是试图要操弄，尽管他人不见得正在操弄或要操弄。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正因为我们处在这样的世界里面，正因为我们自己太习惯犯这种罪，所以我们也习惯用这样子的框架来解释其他人的举动，然后我们又犯了更大的罪，就是我们好像怪罪将一个其他人的一个眼神、一个不经意的举动，把它解释为你是不是想要对我做什么事。你们听懂我在说什么吗？也就是说，操控我们处在这种环境之中，会让我们失去一个基督徒在属灵生命之中一个很it's very necessary， 非常需要的一种属灵判断能力，就是宽容的判断。我们之前有四章 charitable judgment， 这个在神学上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这概念基本上就是，当我看到一个人的举动，或他说的话，或他写的文章，我应该总是身为基督徒，应该总是站在最宽容的立场。不是不辨分明，不是只是啊，没关系啦，只要爱，只要接纳，不是这样的立场。约翰·欧文会说，宽容的判断不是没有立场、没有标准的判断，而是依照有迹可循的标准。这标准对基督徒来说，通常是什么？ 圣经、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旨意，用这个，然后在你可以合理的最大的范围之内往最好的想，去看他人的举动。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Yeah。所以这个 charitable judgment 对一个教会，对我们的一个教会的属灵生活上面时常会用到这样子 charitable judgment， 也时常会忘记使用 charitable judgment， 就是宽容的判断。 OK， 尤其在教会惩戒上面，你看到，如果我们在这个教会还没有实际的发生过，如果这个教会决定，教会的牧长决定，我们中间有人不能够领圣餐，那在这个决定不见得每个人都会知道其中的原因，而你是在这个教会其中的人。你看到这个，你的第一个反应，通常第一个反应就是你们牧长怎么那么没有爱心 right？ 但是如果你是受教的基督徒，而且尤其是在这一种教会受教基督徒，你是有一个准则，你也应该相信你的牧长在做出这决定的时候，他们是有经过祷告，是有按照准则，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做出这样的判断，禁止我们中间有一个人他因为犯罪没有悔改不能够领圣餐。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就是有使用 charitable 宽容的判断和没有宽容的判断。所以通常在教会里面最喜欢说人家没有爱心的人往往是自己最不宽容的人，事实就是如此 right？ 所以这个是我一直很非常在乎大家要学习，不要这么随便的就说你怎么那么没有爱心，你怎么那么不宽容，因为我们太习惯用这样子的说法去操控别人而不自觉。 OK， 而且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说法在许多的处境之下，不论是在你的家里面还是在许多教会里面是有功效的。有功效的就是你讲出这话结果就是什么，就没有什么是非可言，只有你没有爱心成定局。 OK， 好，到目前为止大家有什么问题想法？刚这一段有讲到说耸肩啊、流泪啊、叹气，这些很可能就是一种形式的操控，沉默不说话right？ 我看到大家就眼睛都低着头不敢看，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在操控我，还是我你们以为我试着在你试着在操控你们OK， 这一段的下一个是很有趣的。这一段的下半段呢，他讨论什么一个现象？奉承说别人好，但是时常我们说别人好并不是因为真的是心出赞美，而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right？ 这就是典型的操弄欺骗，而用欺骗的手段达成某种目的，达到操控，达到自私的目的，为了要操控别人。所以喜欢听人说自己好的， 就身边围绕着一大堆 yes man 的人，那种人通常好像就是大家都说你好，然后在旁边就是都是听他话的人，那种人通常很可怜，因为他其实你会认为在这种关系之中谁在操控谁在被操控，你们觉得被奉承人在被操控，他也会操控那些要奉承他人，因为他一定是掌控了某些资源或者什么，就是他一定掌控了某些这些说他好话的人他们要的东西，所以他们才会去。那但是是的，那个被奉承的人被拱出来的人，大家都说他好的人，他通常是被操控的对象。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没有吗？大家有没有什么要做见证、分享的？因为我大概知道你们家的例子，就是在周遭要说妈妈好话的人，然后奉承他的人，他们的标准是什么？他们可能就因为他们没有永生的概念好了， 是 没有基督嘛，所以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就是在妈妈走之前尽量让她过舒服一点，对不对？对， 台湾普遍 人，对对对。所以从他们的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要做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试着用他们或者用宽容的判断来判断他们的行为，当然我们知道这最终是引致地狱是最不好的结果，但是在他们在不自觉之中他们做这些事情，所以就他们来说他们不是在操控，他们是做尽孝道，做该做的事，让妈妈舒服一点，你干嘛去烦心老人家，他时间都不多了， 你这样真的是很不孝、啊、你懂我的意思？对，所以 带出来会有一种操控，就是我有一个家人就是因为看不惯，所以当他进入这个家的时候一切都要按照他的方式来活，就是他进入到我跟妈妈的生活领域，但是我不够好，所以凡事一定要按照他的方式，这样才能是对妈妈好。所以我常在打这种战。 而且通常这个他们的操控手段，让我们就是说还蛮粗糙的。他通常会先给你冠一个名字， 对 ，right， 对， 你这样子就一定是这样子，对。那你不要这样子，你就不要做这个事。这个我们都会用这种手段。还有其他人吗？ 对啊，父母和儿女之间真的时常会出现这样子。你如果不听我的话，你就是不孝。然后这个哇，在台湾人哇，这个很可怕。 你有听过有一种冷叫妈妈冷？ 没有， 妈妈觉得你很冷，你自己不觉得冷，可是有一种冷叫妈妈冷。 哦，耶耶，我妈时常觉得，我妈我知道，我没有我不知道这个名词，但我知道这个概念。 出于爱， 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妈妈总是觉得儿子不够孝顺，不够热心？ 不是，还是。天气一点点变化，孩子根本不觉得怎样。你一定要穿衣服，不然你就是不听话，你就是会逐渐的失去判断能力，就是凡事。所以台湾很多猫，就是被操控了一个。 哦耶，我觉得这个也许带出这个罪的另外一个层面，一个很重要层面，就是操弄的人。往往会失去，没有办法试着用客观的角度评估自己的作为，自己的言语。It's only very, very, 非常非常主观，right？ 但是如果没有记录的话，这是每一个人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状态。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讨论过有另外一个概念，好像是在同性恋那系列课里面，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是 mediated， 不是有基督做中保，到最后总是会落入操控和被操控 ，control and be controlled 的这种关系，没有办法，不可避免，一定会落入这样子的关系。如果没有以基督做中保，所以 OK 啊、我们再思想一下，有基督做中保的人，基督徒，基督徒的夫妻之间。总不是只是夫和妻之间的关系，而是夫妻在基督里面的关系。OK， 有这样子的生命的人，才有唯一的可能可以跳出自己主观的概念，可以从另外一个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由这个角度来检视自己的行为、自己的作为、自己的思维等等。So, OK， 好，我们继续看看下一段哈。圣经里面所描写的操弄的例子，然后从亚当夏娃开始，到雅各、加百、利百加、Rebecca， 还有 Jacob， 还有很多，太多了。你去读那个。列王记上下，你就看哇，这些人还是上帝的子民，其中还有符合上帝心意的人。而有一个台湾有个叫什么大什么，就是很会背后操弄的，叫什么大，有个大字，大手吗？不是，按。对不起，我想起来是，OK， 我们要不要？我们讨论一下，我们讨论一下亚当夏娃好了，蛇操弄夏娃，夏娃操弄亚当 ，right？ 夏娃叫亚当是，其实你仔细去读那段经文，亚当就站在夏娃旁边，只是他没有说话。然后蛇先操弄夏娃，然后夏娃居然反过来，应该是亚当对夏娃说话，然后蛇完全没有办法开口的，然后这次序完全反过来，然后夏娃说服亚当也跟他一起吃那个不该吃的果子，然后亚当怎么样，亚当试图操控上帝啊，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是他叫我吃的，so， 嗯、，OK， 所以是的，亚当和夏娃受到蛇的操控，但是他们之所以伸手吃了那树果子，仍然是出于自私而已。 亚当应该蛇一开口就什么踩碎蛇的头，亚当应该要保护夏娃不受蛇的诱惑，但是他们之所以会听蛇的话是因为 why？ 他们选择自己要当上帝，自己要分别善恶，他们不是不知善恶，上帝已经给他们一个分别善恶的标准，就是他的话语，好的就是不吃这分别善恶的树而吃生命树的果子，但是他们选择的是另外一个分别善恶，要不然那个举起手吃那个树的果子，那个举动本身就已经是举手向上帝犯罪，说我要自己做王，我要做我自己的上帝，我要我做我自己公义的裁决者，不是你说了就算，不是你的意愿乃是我的旨意等等。 OK， 好，那个雅各的例子就是他很典型，就是操弄人然后自己也被操弄的人，哎，他一生之中都充满了这种东西，但他居然也是以色列人的始祖，上帝还给他名字叫以色列，上帝的王子。大卫他一家的历史，Absalom， 假沙龙，亚沙龙，到底是摩亚还是摩甲？所以那个是不同的字吗？摩亚，所以这是亚沙龙。OK， 亚沙龙 ，right？ 他为了要夺权，然后他坐在那个城门口，好像一个。啊！你看，人家都不知道你们百姓的疾苦，你们有什么苦来跟我说，我帮你们伸冤等等，然后就拉拢民心。OK， 这个在教会里面也时常看到。Right. 做一个受欢迎的人，所以孩子们在学校里面会有这种压力。许多的操控都是因为 popularity， to be， 我不知道现在在台湾 to be the popular guy， 要在学校做一个受欢迎的人， right？ 受欢迎的人要大家都说你好，这个目的可能就会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仔细想这其实是一个很虚空的目的，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时常就会要用一些很奇怪的手段，操弄人的手段，操控的手段。所以操弄还有另外一个特色，他这边讲说，特别是在政治上面，符号和风格通常胜过实质内容。Yeah， 我、well,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教会里面不是也是这样子吗？符号和风格通常胜过实质内容。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分享？ 只能 忠于符号或者是风格啊。yeah. 所以操弄下一段他讲到Delilah， 那个大利拉，大家知道是那个三孙的，说是他情妇吗 ？OK， 的例子， 三生有个弱点，大力拉是那个菲利士人的女人，他们为了要知道三生的弱点，所以就利用Delilah 大力拉一直问他说，你的弱点到底什么，你弱点是什么，三生起先没有告诉他，最后诱不过他就告诉他，所以这个就造成了三生的到最后置他于死命的一个后果。OK，So 大力拉说，你如果爱我的话，你怎么不爱我，你都没有告诉我一次两次三次。哎，这就是典型的操控。所以他这边讲到说，操弄这个罪，他是利用人本来应该要做的事，就是能够对人敞开心，能够彼此信任，人应该能够建立这样子的关系，彼此交来，但是却利用这个关系 exploit 这个关系来达到自己自私的目的，操控操弄。 OK，在教会里面也时常传出教会里面的滥权，教会里面的 abuse 虐待，不管是精神虐待、性虐待等等，都是 exploit 利用人的信任，利用人敞开自己的心。所以他说，我们确实应该对彼此敞开心，但是你要谨慎，你要有属灵的判断能力。三孙不应该对大力拉敞开他的心。Okay. 然后最后一段，今天我们看的最后一段就是假先知的例子。所以主耶稣他特别告诉我们要提防这样的人，因为他们的特色就是外面披着羊皮，但是里面是狼的心，是残暴的狼。他们假借好意，为自私的目的取得优势。保罗在哥林多，对，在写给哥林多人的信里面时常提到这种人。他这边没有引用那段，他在那个信里面提到说，这些人是为了什么？他们也传福音，但是他们是为了什么？利，为了利而传上帝的道，把上帝的道当作自己得利的工具。他说我们不像他们 ，right？ 所以他们有好意，他们甚至有好行为，他们甚至会传福音，但是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为了自私的原因。 OK， 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问题？ 但也不要只从行为上哦 ，OK， 那我不要奉承，那我就都不要赞美。这个，我觉得也要小心。 所以，如果我们看，就是这堂课目前可以给我们的一些提醒，就是先检视自己的动机 ，right？ 如果你赞美一个人，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你赞美一个人，最终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你要从这个人身上得到什么东西？那也许就变成操控。但是，我们理当给一个人他应该得到的赞美或鼓励。Right？ 所以先试着检视自己的动机。对基督徒来说，这当然是需要有一个祷告的心，依靠圣灵的心，用心智更新而变化的那种心智来做出判断。 所以有一种操控是 cynical， 另外一个极端就是非常反讽，总是用夸大反讽来凸显恶。我觉得各种工具都很可能根据那个人的性格都会成为 是一种利己的工具。有人是特别讨好人，有人是特别用讽刺的方式指出别人的恶，我觉得这个都过了。 都可能 是操弄的工具。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要够认识自己会用哪一种方式去操控别人，然后从动机就像你讲，然后要认真悔改自己操控别人的方式是什么。 我们通常不会觉得老实人是会操控，善于操控的。老实人嘛，老实人就是总是被人家占便宜的人，被人家操控的人 ，right？ 但从基督的角度，我自己啊，也许我不信任任何人，包括我自己。所以基督来说的话，老实人也许不是那么的 innocent，right？我会说甚至老实会变成另外一种操控的手段。 要做好人吗？ 要做好人，对。或者总是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What happened here？ 这到底怎么回事？对。都能够撇得一干二净。一直想要做坏人，你可以讲具体一点吗？通常这样的人，他也许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坏人吧。就是刻意要做坏事，那他选了一种手段是， 他不是刻意，就不是坏事，而是给人家的一个印象， 给人家一个印象，我是不好惹的。 像新闻上看到的那一些，动不动就好像我最大我，然后 Yeah， I mean， 我觉得操控可以用很多的形式呈现出来。 而子瑜讲的应该是说，好人是指赞美，坏人应该是说只看人家的缺点。 对，只看他缺点，或者是说， 操控，我们再回到操控的，也许那是另外一种罪，但是我们试着看，那是不是操控？如果你天生就是很苛刻，然后一直只看到人家的缺点，然后一直嘟嘟嘟嘟嘟这样说人家，有可能是一种操控。尤其是父母对儿女之间，有些父母对儿女是很苛刻的，因为他就是叫操控。你做什么就是你就是不孝顺，你穿红色的衣服你就是不孝顺，或者 I don't know， 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是一种操控，这是一种苛刻。但是有些苛刻不见得是操控，那是另外一种罪，就是没有爱心或者怎么样，你听懂？ 因为他的目的，也许他的目的是很明显的，我就是不喜欢你，然后我就是这样。但是我是用很明白、很诚实的方式告诉你，所以那个也许严格来说那不是操控，但是那是另外一种罪。你懂我意思？ I don't know。自己要操控自己，我试试看自己要怎么操控自己。 合理化动机吗？ 啊？ 合理化自己所要操控的所有动机。 自己试着说服自己 ，right？OK，、okay, 然后自己操控。OK。 我想因为有时候会觉得说，然后我想要每天做什么事情，然后的，可是我没有做到的时候，我又觉得自己会被自己定下的标准去控制我自己。 我也许那个就是你真的有点啊，你做的不够吗？那个不见得是操控， 对自己或者是对任何事情 自我要求，然后你可能会操控自己说我对我自己要求太高，然后就自己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好啊、好，我们下礼拜会哦，下礼拜是祷告会，我们下礼拜会继续讨论这个。我们先做结束祷告，有谁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那我结束。现在天父，我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在主日可以聚集在此一同学习，并且认识这个操控的罪。主要或多或少，我们心里总是包隐藏的这个罪。主要求你就赐人圣灵，使我们被察觉。也可以依靠圣灵来胜过这个罪，帮助我们从这样的这本书认识罪，这本书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思想，也许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主求你就恩待我们，也帮助我们等一下在主日敬拜当中可以专心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向你献上感谢，祷告是奉主的名。 阿门。